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My love, there's only you in my life, the only thing that's right. My first love, your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your every step I make. 经典的爱情的歌曲 Lionel Richie 和 Diana Ross 的无尽的爱 Endless Love。 学会怎去制止把你记起，只感觉心窝中泪要涌出去。 那是已消失的一次过，这段情已是逝去永不再。 谁亦再有天里，终可找到替代品。内心那份爱，却是仍属你。终可找到替代品，内心那份爱却是仍属你。 邝美云以前在他自己的大碟里面很多时候都加上一些合唱的歌，都是一些经典好听的歌。刚才的是其中一首叫做《仍然心在想你》，跟他一起拍住的就是 B 哥哥钟镇涛。接近5:23，气温28度，另一对的拍档罗家良、陈慧珊，对你我永不放弃。 谁共谁一起，缘分冥冥之中连于一起，无论在哪处都可跟你，在顷刻之间缩窄距离。 开个意游行两颗心缠于一起，唯忘掉世界都也不理，地路与天荒中也传奇。爱是爱是奥妙永不变。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掌 右 膝 舊 嘴佳 西一， 我是香港暖流團隊的黃好婷。比起用電話，我更加享受用菲林相機影相。每当我按快门的时候，都会全神贯注去记录低最珍贵的一瞬间。菲林相机是我最佳的旧物。 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一个最年轻的长者台。 抗疫不可以松懈， 但是可以轻松下嘅， 想轻松要参加 CIBS 人人广播到港台解码游戏，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 听住指定节目收集密码， 你就有机会得到 CIBS 人人广播抗疫包。 六月二十二号朝早十点钟，由我哋香港暖流 侯伟新、 袁子佩、 邓添乐 同你玩解码游戏。 想了解更多，登入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咁啊，刚刚听完礼达半嘅新闻，翻嚟之后咧，五点半过后，去到嘅时间五点三十七分啦。朝头早咧，听住时间都好紧要，每一分每一秒咧都系要争取，要系善用你嘅时间喺临出门口之前吓，要尽量做妥啲嘢啊！可能要又要身顾外，又内外都要做嘅咧。屋企都要打理得好，又要需要翻工嘅时候咧，系比较吃力一啲嘅。但有啲人咧就好本事嘅，屋企都打理得整整一条，事业又做得好好啊，就多啲礼物啲手咁样。不过样样咧都系需要时间同埋心思，亦都需要有休息足够嘅情况之下咧，先至可以做得得心应手。瞓够啦，起身啦，准备一天嘅工作。朝头早一定要食个丰富营养嘅早餐啦。咁因为都经过咗同对上一次隔咗你食嘢嘅时间，都有翻唔上下。除非你食宵夜啦，但系宵夜都系唔系好建议吓。食得多宵夜嘅时候咧，你都会觉得体重系重咗嘅。咁唔食宵夜其实都可以嘅。有时咧食嘢都系讲一个心瘾吓。如果你养成一个系基本上系我哋以前到而家都系噶咯，一日三餐其实都好紧要嘅，早午晚三餐，又多咗个下午茶吃少少咁样样，咁都 OK。但系如果你去到埋食宵夜啦，真系肥一啲嘅。食完宵夜你又冇运动，跟住瞓觉啊，所以有良好嘅饮食习惯，亦都有良好嘅睡眠同埋良好嘅心态咧，先至系我哋嘅人生嘅健康之道啊！享天伦乐咧，得开心、健康、愉快。 爸爸爸爸，如无空一朝要，我们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咧，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求求清风将你吹送到天上。那浪一定把光辉照， 果风不吹，空气也不冻，咁你嘅帆船仔就行唔到啦。只要又飞唔起，小草睇见你咁可怜嘅样咧，佢就会讲俾清风知，风会慢慢地吹送。 爸爸爸爸，我怕草不生长，我又怎么办？ 如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越多啦。借大地尽是小草苗。 爸爸爸爸，如果我唔锡你，你估会点呢？ 如你今夜。小草长不成，成天黑蒙蒙，清风立刻停。所以你要知，如果你想这个世界美丽同埋快乐呢，你要热烈地亲亲爹地，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地，听到吗宝宝？热烈地亲亲爹地，你识唔识爹地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地，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地。现在就亲亲爹地，宝宝要热烈地。 小朋友吓，嗰啲可爱嘅笑声咧，真系。嗯，心都甜埋啊！听人哋嘅小朋友咁笑咧，你都觉得系好好满足嘅感觉。何况真系真真正正嘅积蓄咧，爹哋妈咪咧嗰种开心啦吓。呢一首歌咧就系父子乐咧，逢系父亲节嘅时候啊，咁咧一定会谂起何国希同埋佢个仔仔。当年啊，仔仔咧而家先好大个仔啦。咁啊，但系呢个咧就永留纪念、永留回忆啦。对于佢哋父子嚟讲，呢一首咧就叫《亲亲爹哋》。咁尋日就父親節啦，係咪好多親親爹哋嘅一啲活動啦？咁親親爹哋呢一個即係呢一啲歌嘅咁天真、咁可愛嘅家庭感啊，嗰種親情嘅感覺咧，其實咧仲有一首都係有咁樣嘅，大家會唔會可能唔係太記得，又唔係經常會係播得到出嚟，但係一聽咧你就覺得係就好熟悉，都係父子樂嚇。 浪发起未算为高，南风轻轻送木雪，谁去掌木路，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云素，小娃娃牙牙学语，可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雪并处，茫茫碧海正是父母， 系啦，当年好早期嘅呢首咧，呢一首歌吓，就系来自 Albert 啦，同佢嘅仔仔啦，亦都系好细个嘅时候啦，咁系有合作过呢一首《如火闪闪》，亦都系表达到一段嘅父子乐父子嘅亲情啊。咁啊，琴日就父亲节啦，咁通常咧喺每年咧母亲节、父亲节咧，其实大家都几着重嘅。不过个感觉都好似真系母亲节咧，就系、是。隆重啲啊，多人慶祝啲咁，到底係咪咧嚇？你愛爹哋多啲啊，定係愛媽咪多啲咧嚇？咁喺每年嘅父親節、母親節咧，同樣係都有好多人咧向雙親咧去慶祝，去表達呢個愛意嘅。咁啊，根據一啲嘅數據咧，就係五年嚟啊，每逢母親節同埋父親節嘅一段時間咧，呢兩個節日嗰個搜尋啊，嗰個熱度咧都係飆升嘅嚇。咁而每年嘅母亲节嘅搜寻热度咧，都系比父亲节高嘅，亦都系喺呢一度咧，反映到咧，即系网民似乎都系着紧于母亲多于父亲，吓喺呢度真系有啲证据啊嘛吓。喺搜寻方面咧，会搜寻下啲蛋糕啊、订花啊点样样啊、自助餐嘅价钱啊咁样，都好多搜寻。啊，另外有啲嘅搜寻咧都好多，咁啊反映出系咩咧？系咪佢哋唔系好清楚嗰个节日咧？就系话父亲节。同埋母親節啊，實際上係幾多月幾多號咧，都好多人去搜尋喎。咁即係反映到，只係心中知道有呢個節日，但係實際上佢係幾時幾月幾號咧，都唔係咁清楚。其實都唔係好難記啫嚇。每逢五月嘅第二個星期日咧，就係母親節；六月份嘅第三個星期日咧，就係父親節。不過呢兩個日期都好多人去搜尋。昨天有没有去喝茶？有没有做任何事？如果没有做，今天都补回一点，父亲会开心一点。 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每是亲添百感，父母恩千丈，一生把色恩义，好比天际慈云，开解我赤子之心，为我脱厄运，怎边解我病困，更望神恩多指引，无因成万金，春晖传草心，推襟送暖洗濯情深，尽孝守本分，此生尽照父训，挂念慈亲 春挥全草心，推襟送暖洗濯情深，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每是亲添百感，父母恩千丈，一生把我护荫，有若明灯 Sam 虚的父母恩、啊、早晨，时间就大概九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啊、咁咧就喺呢几日咧，大家都可能系攞住张八达通卡去嘟下，有冇嗰个尾数一千蚊先吓？我哋有五千蚊嘅消费券噶嘛，咁如果你系用呢个八达通嘅话咧，系仲有一千蚊嘅尾数。可以去攞埋又去洗啦吓，但系咧就发觉咧就好多人就话，诶点解嘟唔到嘅咧？吓未洗晒啲钱，要零蚊先得，即系咪咁咧吓？有啲人话唔系，洗晒噶咯，就特登去加啲钱落去。我真系唔记得咗系咪真系即系自己未洗晒，又系咪即系洗喺合适嘅消费嘅用途？即係有啲要指定噶嘛，咁啊所以入咗啲錢落去就再洗埋佢，嚇、啊、都唔得嘅，咁啊總之好多好多個問號都引起鼓噪嚇，咁、啊、樣就所以好多人咧都去到即係八達通公司嘅 Facebook 度留言啦，喂我用曬咯，攞唔到最尾嗰一千蚊點解啊？用曬頭嗰四千蚊付埋曬啲錢，都話我未消費夠，啊無端端係話要即係遲啲先攞得到。咁点啊？喂，我要等住啲钱用噶、哦，咁系咪真系等咧？咁可能有啲人系嘅，但有啲又觉得，喂，点到啲钱喺翻自己嘅袋度咧，就会比较好啲啊，即系安全感多啲啊。咁就不断又即系上网去问嘢啊，又或者系打电话咁样。咁八达通公司嘅回复咧就话系好多即系呢一类型嘅查询，咁都处理咗即系超过成千宗噶啦。当中就包括咗未能够喺领取到第二期嘅一千蚊嘅消费券嘅查询，咁公司就发现其实主要嘅原因咧就系佢哋嘅所谓合资格嘅消费累积总额咧都未达标，又或者系佢嘅消费系包含咗一啲系非合资格消费嘅项目，例如其他啲公共机构，包括政府医院啊、邮政局嘅消费啊，或者政府嘅收费啊咁。例如话政府隧道同埋停车 MyView 等等咧，咁市民咧都可以其实系继续喺一段时间六月至到十月期间，你累积嘅总额唔少于四千蚊嘅合资格嘅消费做好晒啦，咁你就可以喺达标之后嘅下一个月嘅十六号咧去拍卡咧，就可以攞翻嗰一千蚊嘅。好似有少少复杂嗬，就系、是、拗头，我明明系合资格使晒噶啦，点解冇咧？咁唯有咧就系等待啦，你真系系叫做去清晒之后咧，咁始终嗰一千蚊咧都唔会争你嘅。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嘅聚会系可以咧减少啦，如果系更加系跨家庭嘅聚会，脱去口罩一齐饮食咧。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在这里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31度。咁讲开呢个消费券啦，咁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嘅计划，咁四月咧收咗第一阶段消费券嘅市民，如果系唔转换储值支付工具嘅咧，就唔需要再登记啦。政府会用现有登记嘅资料核实你系唔系符合资格收取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就再喺七月尾咧用手机短信通知你结果。合资格的会是在8月7号就自动收到消费券了。第二阶段多了两个储值支付工具是可以选，连同原有的有四个，一共就有六个的储值支付工具可以选。市民可以慢慢去比较他们的优惠和可以用的商户。如果想转会呢，就可以在6月23号至7月23号期间去更改这个登记记录。手续咧都系比较简单嘅，不论新登记人或者想转换储值支付工具收第二阶段消费券嘅现有登记人啦，可以慢慢拣选适合你嘅，就系然后喺23号至到即系6月23至7月23登记同埋更改你个记录，合资格就会喺8月7号开始分期收到呢个消费券嘅吓。 常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时同应口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无需经验，高额佣金，真定假啊？唉，怕乜啊？最多问下先至再决定做唔做咯。喂，我想问下你哋系咪请人啊？ 系啊，我哋随时都请人，你在家工作就得噶啦。 吓，在家工作唔使见工？ 呢份工咧就系做生产数据嘅，只要喺屋企完成生产数据嘅任务就有人工噶啦。 但你讲嗰啲咩生产数据任务系点做噶？ 嗱，其实好简单嘅啫，看图识字就得噶啦。你开咗户口，将资金放入去指定嘅银行账户，跟住指示做数据任务，成功生产到45个任务就可以有钱收噶啦噃。 吓，我要入钱先？好啦，入少少试下啦，最多咪蚀3000。哇，真系有钱收噶！太好啦，按电脑几个钟就有800蚊收，呢份简直系绝世好工啊！我今转仲入咗20000蚊，一阵就可以拎翻几千蚊啦。 陈小明先生，公司嘅账户记录冇你嘅资料喎。 吓，边有可能啊？你 check 清楚。 你所登号码未有用户登记。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当大家收到招聘短信，声称无需任何技能，或者见到啲招聘广告以刷单员、下单员、数据生产员，又或者系点赞员等等嘅名字作为招来，声称可以搵快钱，甚至乎获得优厚报酬嘅话，大家咧就要加倍小心啦。如果相关嘅广告入面有公司资料，应该先了解公司嘅背景同埋业务性质。万一入职嘅时候咧，你被要求要缴交保证金或者系垫资费用嘅话，呢份工好可能系一宗骗案嚟噶。 边有咁多笋工啊？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刻1822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星期一嘅清晨，而家接近6点12分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1度。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晴酷热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呢，就是我的老友啊，大家都听惯了他把声了，钟志光啊。早晨啊，钟仔。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是啊，咁啊，朝头早起身呢，有些人说真的要听下清晨爽嚟啊。除了歌又可以即是很舒服去听下之外呢，有些嘉宾呢所讲的嘢呢，哦，真是好好听啊。有这个健康之道啦。在星期一来讲呢，就听你和阿 Dan 两个中西这样，真的开阔了我们的思维。有时想嘢呢，原来是被人叮一声，你就会啊，是喎，咁你 豁然開朗咗㗎喇，有啲嘢嚇。 你安排得好啫，因為每個禮拜咧喺你主持嘅日子當中都有唔同嘅內容啊嘛。 嗯， 我哋叫做嗰個光譜好闊啊。係，咁大家咧係聽下唔同嘅嘢啦嚇。咁我聽都係覺得，咦乜原來係咁㗎啊？就聽下阿崔博士啊講下好多我哋食療啊、養生啊各方面咧，都增長咗自己嘅知識咯。 其實呢一樣嘢安排咧，亦都係我自己都有得益㗎嘛。 嗯， 自己又可以聽翻，又可以學翻。好啦，咁今日聽下你講下咧，就係先前都預告過，講生同死嘅問題啦。 哦，又唔好睇得咁嚴重，係因為咧，我打算咧喺今日啦，同埋下星期咧，就分別用儒家嘅角度啦，代表人物就孔子啦；道家嘅角度啦，代表人物就莊子啦。咁啊，睇睇咧佢哋嘅生死觀啊。咁其實我成日都講咧，唔係大嘅學問嚟嘅。咁因為有啲故事啊，有啲咧，其實你睇《論語》啊。或者睇莊子呢，其實自己都可以睇到嘅。咁，只不過係呢，可能係日常比較繁忙啦。咁而佢哋文字呢，就會係用呢個文言文啦。咁，大家未必係習慣嘅。咁其實而家都喺坊間呢，好多啲語譯㗎。其實我哋未必一定係字字都準確咁讀出嚟，因為佢哋有時古文咧啲字咧係未必讀音同我哋一樣嘅。咁我又覺得，因為我哋唔係去研究啊，唔係學者啦，就唔需要太介意嗰個字係咪讀錯字啊、讀錯音。咁，但係解咧就要正確喎。 係， 因為你睇好多語譯咧，其實嗰個意思都係接近嘅。呢個真係無傷大雅。咁今日咧，我主要就係孔子《論語》咧，係講鬼神嘅地方咧，唔係太多嘅。咁其中係涉及到咧，就喺《先進篇》嘅第十二節咧，就講到佢個學生啊子路啊，就問佢嘅問題啦。咁呢個原文咧就將子路稱為貴路啦嚇，咁啊同一個人嚟嘅啫。咁佢就問老師啦，佢話貴路問是鬼神，子曰，即係孔子就話啦，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咁而跟住再一個追問咧，就係話敢問死？曰，即係子曰啦，未知生，焉知死？嗰，那個內容就好簡單嘅啫，幾句説話。咁但係個意義咧就好深遠嘅。咁或者解一解先啦， 啊， 其實咧就係子路咧就請教下老師啊，我哋咧是人是鬼，是係服侍嘅事話，我哋點樣先至係可以服侍到鬼神咧嚇？咁，孔子咧就冇直接答佢喎。咁孔子咧即係窒佢喎。我話點窒佢咧？就好簡單嘅啫。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喂，你对于人啊，去服侍人啊，呢样嘢都未搞得掂，咁你搞乜鬼去服侍鬼啊？ 咁又系， 系嘛？嗱，冇直接答佢噶，冇直接答噶吓。咁，跟住咧，咁啊，子路又大胆啦。咁啊，跟住咧系再问啦。佢话敢问死？咁跟住咧问啦，啊，咁又想请教下老师啦，啊，即系我话大胆啦，啊，冒昧啦，啊，问你，咁死又系乜嘢一回事啊？孔子又系冇直接答佢，孔子嘅回答即系话咧，未知生焉知死，即 系话你好熟啊呢句， 系啦呢句大家都熟啦，即系话喂，人在世啊，在生嘅道理啊，我哋都未处理得好，未搞得掂啊，你理乜鬼嘢死嘅问题啊？咁，同样咧，亦都系冇直接答佢，咁但系咧背后咧，其实带出咗一样嘢咧，其实以孔子即系代表儒家咧，就比较重视现世。我哋現實世界點樣去做好，而唔係講死後嘅世界。因為咧，其實某個程度咧，死後世界咧，大家都唔知嘅，因為呢個唔係一個經驗嘅世界啊，冇活人有一個經驗話俾你聽。喂，我死過啊，我死咗十年啦，啊，我而家翻嚟咧就同你講啊，死亡嘅世界係點咧？冇嘅，係嘛？即係變咗你對於我哋嚟講咧，大家都係好模糊去想像。咁當然，如果你係有宗教信仰嘅，咁喺宗教信仰嚟讲咧，就会提供咗一啲死后世界嘅图画啊，或者系死后世界嘅现象啊。 但系呢个都系估啫嘛，大家都系嘛？ 系啊系啊，你讲得啱啊！即系我头先都讲啦，其实大家都未经历过噶嘛。咁，不过咁嗱，喺有宗教信仰嘅人咧，可能对于生死嘅问题咧，佢容易啲去理解啊，因为佢有咗宗教嘅信仰啊嘛。咁，嗱，当然我唔系话有宗教信仰好或者冇宗教信仰好，而只不过呢个咧系。各人嘅相信嘅事情啦，相信嘅 教義唔同啦。咁但係喺我哋如果作為人咧，活生生咧，你又真係應該感受到孔子雖然佢冇直接答呢個問題，但係亦都係講出事實。係 啊， 因為我哋根本係連我哋再生嘅嘢都未做得好， 嗯， 我哋仲有冇時間去搞咁多？簡單啲嚟講咧，就係話你同我講鬼神嗰啲嘢唔等使啦，等使咩？ 咁即係話其實佢做人咧係好活在當下。 係， 我要面對緊我而家面前嘅嘢，我搞好我面前嘅嘢先至有下一步㗎。係啊。 咁所以咧嗱，喺呢個角度我哋再延伸咧，你可以想象一下咧，其實死亡咧，是有一个意义的。 嗯。 这个意义呢就是对于我们人来讲呢，如果没有死亡呢，就是说是什么都得的了。什么都得意思就是说，啊，我今天可以读书，我今天又可以不读书。因为呢，我今天不读，我听天就读咯。 是。 我们永远呢是没有一个期限的嘛。 嗯。 我使乜积极做嘢啫，我今天不积极啊，我到慢慢来啦，都在这里嘛。这个不是一世流流长啊，都不知几多十世。今日完成唔到，咪听日完成咯。 系啊，啱啊。系嘛？ 但系有咗死亡俾我哋咧，嗱， 嗯， 死亡我成日都讲咧，系一个好吊诡嘅事情，就系，是，你知道一定嚟， 嗯， 但系你唔知几时嚟。 系 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你可能要预咗佢分分钟会嚟。 冇错， 系嘛？咁由此咧，你先有积极嘅，要积极去面对我哋嘅人生。 系， 系嘛？因为我今日嘅嘢唔做，听日可能我冇机会做噶啦。 嗯， 所以我曾经喺早，我想去年前年有些媒体访问我，那就啊讲到一个短片拍了，就是讲喂不要再找日了，啊，因为我在很多情况之下呢很口轻轻的成日都跟人讲，得找日同你喝茶，找日来探你， 嗯， 但是原来转头那个朋友呢可能离开了我们都没办法找到他。 这个呢就可能是不是去到活到这么上下的时候，可能我跟你的年纪，哦，我去到人生的中年或以后的时候，你见的东西很多了，而原来身边好多个朋友，有啲原来不知不觉之间咧，就已经唔喺度，同自己道别咗。 系 有呢个谂法嘅时候咧，我哋都开始去思考啦。 嗯嗯嗯， 好似你话斋，唔好揾日啦，啲嘢谂到做就去做啦，咁样样。 系啊，系 啊，即系其实咧嗱，虽然咧我哋话，孔子就好似答非所问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喺个答当中咧，回答当中咧， 嗯， 都俾咗好多启示我哋嘅，真系我哋谂下，我哋而家现世都未做得好，或者我哋都喺度努力学习紧各方面嘅，咁，嗯，我哋使唔使去谂死后嘅世界咧？ 明白吓，所以我哋都要有孔子嗰个思维先得。 系啊， 其实佢系好面对现实咯， 系 佢都唔会为将来而忧愁， 系亦都唔需要忧愁。 系啦，我系好积极做好我今天先咁样样。 啱啊， 所以我哋今日所讲嘅呢个话题咧，大家可能会觉得晨早流流起身听生死， 嗯， 其实咧反而仲好嘅，即系而家开始啲人咧已经系对呢个生死嘅睇法咧，冇以前咁好似咁避忌啦，其實係睇得闊啲。呢，這個正如頭先啊，鍾志光都話，大家點會唔知道死亡嘅存在啫？但問題我哋點去睇法啫嘛？原來知道有死線喺度嘅時候咧，仲更加積極地叫自己係做好多嘢添。 冇錯冇錯。咁，因為咧以往咧係左傳咧係評鑑我哋即係人嘅功過咧，當然就話蓋棺論定啦嚇。咁， 嗯， 但係咧佢即係評鑑人嘅功過咧，就左傳當時就提出咧，佢話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啊，雖久不廢，此之為不朽啊。我記得咧呢段説話咧都曾經同大家咧係講過傾過嘅。咁，嗯，其實最主要咧就話，我哋評鑑一個人嘅功績咧嚇，有三樣嘢咧可以做到咧係不朽嘅 嚇， 即係會傳到落去嘅。包括咗有立德啦，即係你喺個德行方面咧係做好嘅楷模啊，好嘅榜樣啦。 嗯。 其次咧就立功啦嚇，咁你對於個國家啊，或者對於個民族啊，啊對於社群咧係做一啲有益嘅事，咁啊有功啦。其次有立言啦，咁啊你要著書立說嚇，將你嘅諗法啊或者即係各方面咧去推廣，而文字咧就可以一路保留落嚟，咁啊視之為三不朽啊。 係。 咁嗱呢樣嘢咧，我諗喺古代嚟講咧，一般都係評鑑我哋一個人嘅得失啊、成功啊，會唔會係從呢個角度咧咁樣？咁但係呢啲咧，即係似乎喺現世嚟講咧，都係一啲賢人啊，或者係有能者可以做。特別係今時今日，話你要著書立說，真係唔容易 嘅 喎， 都得嘅喎。而家你見到埋去書店嘅時候，都好多出版嘅書嚟噶嘛。有啲以前唔寫書嘅都寫下咁樣。 咁但係都始終唔多嘛。即係你叫普通啊，點樣係立言咧？嗱，反為咧最近我留意咧係有一位叫華中師範大學啊國學院院長咧唐奕明先生咧就提出一個論法咧，我就幾接受喎。咁佢話咧唔需要做到三不朽，這個呢個咧係一啲 賢人啊，叻嘅人先做嘅。我哋普通人咧做三不富就得噶啦。 富係邊個富啊？ 富咧就富心個富啊。 哦。 嚇，即係三不富啊。 即係你唔會欠呢三樣嘢。 係啦，嗱，佢不富天，不富人，不富己。 嗯。 咁好有意思嘅。咁不富天咧，佢大致咧就話，其實上天咧就賦予俾我哋咧好多嘅特質嘅，好多嘅能力噶。 嗯。 我哋唔好嘥咗上天俾我哋嘅能力。 係。 嗱，呢個。好明白啦，因為人有唔同嘅才質嘅，人有唔同嘅能力嘅，有啲人咧係有繪畫嘅能力，有啲人有唱歌嘅能力，有啲人咧就係有做工程啊或者砌嘢啊砌積木啊嚇，即係每個人咧係有唔同嘅才性嘅， 所以先是合成一個世界啊嘛。 係啊，咁所以咧，第一就不負天，即係唔好辜負咗天。俾我哋賦予我哋一啲嘅能力，唔好嘥咗佢。 所以你如果有呢個能力咧，就要盡量發揮啦嚇。 冇錯冇錯，呢、這個咧就係話你自己咧係一定要第一，即係知道自己嚇、我原來咧係有咁嘅能力嘅。咁你要好好去栽培啦，或者係每人咧你會自己知嘅。有啲人咧係冇説話能力啦，有啲人有説話能力啦。咁但係唔係話有嗰個叻，冇嗰個就唔叻喎。咁你要睇下點樣去運用嚇。 只不過係盡量發揮自己所長啊、天生我才必有用啊嘛。 冇錯。咁第二咧就不負人咧，即係意思咧就話其實喺我哋嘅成長當中咧係有好多嘅人咧喺我哋周圍有好多嘅人嘅。咁、最簡單你出世嘅時候咧。一路成長，爸爸媽媽喺你身邊啦，兄弟姊妹喺你身邊啦，你翻到學校讀書，老師喺你身邊啦，係嘛？跟住有同學啦，同學將來就朋友啦，係嘛？即係喺你嘅社群入邊咧，係周圍有好多人嘅。 嗱， 不負人咧，就唔好辜負咗佢哋對你嘅栽培。 即係當中咧，一定有啲人咧係對你有恩嘅。 冇錯， 佢真係無條件地去對你好 嘅 喎。 啱啦，咁啊，父母對我哋栽培啦，老師對我哋嘅教導啦。都唔可以辜負嘅。第三咧就不負己啦。咁即係話咧，我哋自己咧就係得一生嘅啫，得一世嘅啫，唔好辜負咗我哋喺呢個世界上嘅呢一世嘅時光，一定要把握時間咧，係做好自己，同埋咧係維持到我哋作為人嘅尊嚴。咁呢個係好重要嘅。 對自己有交代啊嘛，係咪？ 係啊，所以咧啊呢個咧，我覺得又 幾好啊呢個。 係啊，係幾有意思啊！即係令到我哋咧喺現世嚟講咧係有啲嘅。指向有啲目標，咦？我希望達到呢啲，達到呢啲，達到呢啲，而唔需要去諗死後世界，因為真係，唉，你諗下，年青人固然之係好遙遠啦，年紀大嘅人可能以為我真係都係接近離開呢個世界噶啦，咁但係有邊個知死後世界係點咧？無謂去估啊！ 所以唯有喺離開之前，你咪盡做你嘅嘢咯， 係做好自己咯，係咪先？又唔需要太介懷咧，因為呢、這個。始终一定会嚟的始终一定会嚟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现世应该要做的都能够做了、我想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都是觉得自己、都有一定的嘢做咗出嚟，都真系叫做不枉此生。 系啦，咁喺呢一集里边嘅总结咧，我哋记翻就孔子嘅嗰句啦：未知生，焉知死？ 冇错。 同埋头先咧，钟子光你提及嗰位朋友咧，三不负嗰个咧、 唐院长啊， 系不负天。不負人，不負己， 好重要，我覺得真係嚇。 嗱，開闊咗我哋嘅思維啦。咁下個禮拜咧就到講莊子啦。 係啊，睇下咧係道家咧係又點樣睇呢個生死嘅問題啊？ 好啊，咁下星期一再見啊！ 好， 拜拜， 拜拜。 尽的私心爱欲，徒令一世困苦痛，最怕你坏了本心，是神就到因果有天堂。自自优胜款爱，谁会好一天变坏？谁会凶恶变善良？要靠你最狠决心，是神就到因果有天报。如游戏要胜出，请你付出；若结果因你付出，守规则讲道理。如若你要胜出。 文嘅呢个孔子曰啊，结束我哋今朝节目。咁啊，听日咧，我哋就崔博士就讲下呢个身重嘅问题。听朝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都表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触发的战争可能演变成长期冲突。斯托尔滕贝格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西方必须准备好在一场持续几年的战争中继续支持乌克兰，强调战争成本虽然高昂，当中包括军事援助、能源和食物价格上升等，但如果莫斯科成功实现军事目标，代价将会更高。他又说，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很多地方已经落入俄罗斯手上，如果能够向乌军提供更多现代化武器，将会有助解放顿巴斯。约翰逊就在报章撰文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以消耗战和野蛮方式粉碎乌克兰，又形容时间是重要因素，一切都取决于乌克兰强化守卫疆土的能力，能否快过俄罗斯重整战力。爱尔兰总理马丁形容英国政府寻求单方面修改英国脱欧协议中的北爱尔兰议定书是对北爱尔兰的经济破坏。马丁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英国政府就修改北爱议定书而进行的立法程序是不可接受，代表了单边主义行动中的最差例子。马丁指，数据显示在北爱议定书之下，北爱尔兰的经济表现非常好，英国未有充分说明这一点。又指英国政府提出的法案部分内容，例如双重监管标准，可能严重损害北爱尔兰的经济，令工商业界深感忧虑。马丁说，充分接纳北爱尔定书运作的时候出现法律问题，但相信透过认真和持续的谈判，欧盟和英国政府可以解决有关问题。翻来本港，一个21岁女子怀疑卷入招聘网上刷单元骗案，被骗去大约7万。女事主昨晚报案，说早前接获陌生人发出的招聘信息，声称透过充当网上刷单员，在购物平台通过点击购物推高商家名气以赚取佣金。她按指示将合共大约7万存入对方指定的8个银行户口作平台购物之用。受害人其后同骗徒失去联络，怀疑受骗，于是报案。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一个30岁男子涉嫌先后两次打劫的士司机，被控两项抢劫罪和两项不付款而离去罪。案件今日稍后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一个的士司机上星期一报案，话喺深水埗南昌村昌颂楼对开，被一个男乘客抢去大约1000元现金。嗰个男乘客其后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记录，前日喺油麻地南京街拘捕涉案男子。进一步调查之后，发现嗰个男子亦都涉嫌喺今个月9日喺长沙环元洲街抢劫一个的士司机大约3500元现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20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国务院昨日公布第六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任命，港澳办和中联办先后发表声明，期待新政府有更大作为，广泛团结各界。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新班子背景多元、团结忠诚，会积极提升施政效能，会积极提升施政效能。留意稍后的特色环节。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